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5天。 留学归国的青年学子林浩，作为市委引进的特殊人才，回到池水市。然而，就在他回国前夕，他的哥哥林威卷入一场特大走私案，在监狱畏罪自杀。市长田家良安排林浩进入检察院，授权他作为特别调查员，重新调查他哥哥的走私案。一场权力斗争大戏就此展开，敬请收听《特别调查》，作者毕勇。 第22集，老师交代问题。苟万福回望了丰凯一眼，发现丰凯脸上仍旧挂着那副自信的表情。 啊，这个问题原本就很清楚，只是你们把问题想复杂了而已。 丰凯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们把长风集团开发的几个别墅区啊，或者住宅区的房产资料都查一遍，也许你就不会这么问我了。我承认，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都是我在负责。但是，你们真要说那些房产资料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在那些客户资料中，为什么会有市委？ 林浩还没有说完，苟万福就打断了林浩的话。 哎，你们的客户资料中有叫曾岩的人，据我们调查，他不过是市政府招待所的一个副主任。你们没考虑过这样的人是根本不可能买得起别墅的吗？ 啊，还有一个叫万小梅的，只是个夜总会的领班，怎么可能买得起别墅啊？你能解释一下吗？ 丰凯接过林浩递给他的照片，又看了看苟万福口中的房产资料，笑了起来。 当官的重名，肥商的重利，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其实我本来可以不回答你这种幼稚的问题。作为商人，根本不需要考虑客人的购买力。不过我改变主意了，决定好好回答你的问题。 这两个客户的资料我真没什么印象，这年代漂亮的女人买一套别墅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想养一两个情妇的话，我也会送他们一两套别墅啊。不过我是个商人，得自食其力，不像你们这些做官的可以拿国家的钱去挥霍。 冯凯，注意你的态度。 苟万福脸色铁青，觉得冯凯是在故意绕弯子。 对了，你们是不是想问我，蓝山别墅的房产资料中为什么会有陆书记等人的信息，对吧？ 林浩和苟万福心头同时一惊，不知道冯凯到底要说什么。 其实那些房产证也是合法的，只是要真送出去就不合法了，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些房子一直空着，房产证也一直存在建设银行的保险箱里。 丰凯忽然叹了口气， 哎，根据公司规定，客户资料是绝对保密的，当然政府相关部门要查我们会很配合。 谁信你这些鬼话呀？ 苟万福不解地摇了摇头。 丰凯明明有行贿嫌疑，却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谁也不能确定当事人双方 私底下是如何交易的。林浩紧锁着双眉，在脑海中细细品味着风凯的问话。 他觉得风凯确实有行贿的嫌疑，不过他为什么要打电话到反渎职侵权局说自己准备来检察院自首呢？ 林浩盯着眼前的风凯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孙杰川脸色凝重地站在门口，朝狗万福和林浩招了招手。两人见状赶忙站了起来，狗万福和林浩互相望了一眼，出了审讯室的房门。两人刚一走进孙杰川办公室的房门，孙杰川就大声骂道： 胡闹，你们简直是在胡闹，这么大的事情竟然不经过我的同意，你们私自传唤了两个局长，一个房管主任，一个规划办公室主任，你们胆子也真是太大了。 孙杰川顿了顿，加重了语气 说：谁的主意？ 我的。 办公室门开了，郭士德和骆东河并肩走了进来。 孙简呐，我们当时请示了陈副书记，说案子可能牵扯了国土规划、房管几个部门，他说要我们不要有任何顾虑，放手去查。 那他有没有下令让你们去把长风集团的总经理带到检察院来？ 郭士德低着头没再说话。 他确实没有告诉陈伟，说事情还牵扯到了陆红书记。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孙杰川扫了众人一眼，你们知不知道长风集团是池水市的支柱产业，又是我们海河省明星企业，你们这么胡来，叫我怎么向市政府和市委交代？ 不管他们是什么企业，只要犯了法就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林浩不满地回顶了一句： 证据，证据呢？ 没证据的话先放人。 孙杰川望了林浩一眼， 小副书记明天要来视察，你们最好今天就把这件事情给我处理好，还有那份房产资料要保密调查，别再给我捅出去了。我自由分寸，人先放了再说。 孙杰川停了下来，叹了口气：哎，你们的首要任务是查清刘保国的案子吗？至于其他的事情，以后有的是机会。林浩不知道检察长口中那个以后有机会是什么意思，但他总觉得孙杰川是有意要包庇市委书记，这让他心中很是不满。孙杰川瞟了众人几眼，朝他们挥了挥手，几个人低着头出了办公室。当几个人走后，孙杰川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按了一下电话上的按键，说： 叫姚明全和狗万福两位同志进来。没过多久， 姚明全和狗万福就走了进来。两人刚一走进办公室，孙杰川就笑了起来： 呵呵，老狗，说说 你怎么连我都要隐瞒呢？你愿意相信常委也不相信我是吗？ 孙杰川用一种自嘲的口吻说： 哼，现在啊，你恐怕只信得过林浩那小子了吧。 哎，没有的事儿。 狗万福低声说道： 我只是觉得林浩能够办事儿，而且我不想牵连你。 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自己顶着。 孙杰川摇了摇头，长叹了口气，淡淡地说道： 哎，明玄啊，你都知道了吧？ 东河跟我说了。 姚明权忽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心情激动地说： 孙杰， 我还是不太相信，书记不可能是那样的人呢。 是啊，我也不信。 孙杰川望了苟万福一眼，语重心长地说： 万福啊，你也在官场这么多年了，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呐。 但是房产资料、房产证复印件全部都是真实的，你难道叫我假装没有看见呢？ 哎呀，那你至少还先同我商量商量，你这样擅作主张是很危险的。 大不了我不做这个官了。哎，好了好了， 姚明权当起了和事佬，他望着苟汉福淡然地说道： 不过你抓捕丰凯就是不对。 姚明权顿了顿又说： 你去找那几个部门的人问话，和陈维书记的允许，又可以借刘宝国案子做幌子，这当然可以。但是你在不告知上级、没有逮捕证、证据又不确凿的情况下私自抓捕长风集团总经理，这绝对是错误的。 我没有抓他， 是他自己打电话给我，说他想交代问题。 这明明有人看到，是检察院的人带他过来的。 孙杰川不解地望着苟万福： 是我派人的，而且也是他要求的。他说要是没警车去，他就不会来。 什么？ 姚明权和孙杰川同时皱起了眉头，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丰凯居然自己想进检察院。 孙杰川叹了口气：哎，这些商人呢，真是越来越难以理解了。 孙杰，肖副书记明天要来池水，不会是为了这件案子吧？ 姚明权急急地问道。 刘宝国的案子上了省里的内参，书记和市长都受到了点名批评。 孙杰川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下去，他淡淡地说道： 如果有人把蓝山别墅的资料也捅到省里的话，省里很有可能…… 孙杰川没有再说话，而是紧锁着双眉，凝神想着什么。 对于林浩来说，无论是曾岩的死也好，还是丰凯的自首也罢，都不及各个林威的案子重要。他知道这样想也许有些过于冷酷，但是他一直都是这样想的。然而就在他快要走到审讯室的时候，他停了下来，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他将蓝山别墅的房产资料细细地想了一遍，脑海中竟不自觉地回想起了苏建峰和田家良那无奈的表情。他将烟蒂扔进垃圾桶，转身出了检察院大楼，然后一头钻进自己的车里，掏出手机准备给田家良打电话。手机忽然响了，是苏建峰打来的。 小林啊，在忙什么呢？ 苏建峰在电话那头殷切地问着。 啊，三哥，有什么事儿吗？ 林浩压低了声音， 我现在正在忙。他犹豫了一下才说，三哥，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事儿啊？ 苏建峰愣了一下，缓缓说道， 小林啊，如果是有违纪律的事情就不用跟我说，生活上的事情就一定要给我说。不过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儿，只要是麻烦事情都一定告诉我，我会尽力帮你。 谢谢三哥。 小林啊，我听常委的人说你加入了调查小组。 苏建峰停了一下， 啊，田市长，那我告诉你，务必秉公执法，不要有任何顾虑。记住，池水市是个讲法律的地方。 林浩低低的应了一声。三哥，我查到了一些线索。林浩压低了声音，我发现蓝山别墅和陆书记有关。 啊，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陆书记是长风集团的副总裁林木林的亲舅舅，血浓于水，这当然算关系了。所以你们去查蓝山别墅区一定要注意策略。 没这么简单，林浩坚决地说道。我看过蓝山别墅的房产资料，严秘书长、梁局长、陆书记都各自拥有一套别墅。 什么？ 苏建峰似乎有些不大相信，他又问了一句， 你有证据吗？ 有，那些房产资料还在我手上。林浩吞吞吐吐地说道，啊，还有长风集团的总经理封凯还在检察院，不过检察长要我放人。苏建峰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才淡淡地说道， 那个封凯呀，该放还得放，你得听从上级的命令。这样，我马上打电话给市长，你过一个小时去霞飞路的万华茶楼，最好不要开自己的车。 林浩沉默了几秒钟才答道，嗯，知道了，我这就去放人。 对了，小林啊，你忙完手头的工作就去我家，你三嫂会给你一份礼物，待会儿谈完事儿你亲手送给市长。 苏建峰说完匆匆挂了电话。林浩愣愣地望着手机屏幕，心中涌过几丝暖流。他拿起手机又打了两个电话，才放心地发动汽车驱车出了检察院大门。他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苟万福的，他说自己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放人，叫处长自己处理，他想出去散散心。苟万福没有多说，只是安慰林浩，希望他不要有任何包袱，尽快调整好自己。他的第二个电话是打给欧阳贝贝的，他说自己打算去取那个袋子。车窗外街景飞速地掠过，车内柔和的音乐蔓延开来，但这些依旧无法让林浩的心情平静下来。他不想和长风集团的人有任何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自己和徐康一见如故，又总觉得自己对欧阳贝贝有几分好感。脑海中隐隐浮现出昨晚的情形，欧阳贝贝喝醉了倒在他怀里簌簌地落泪，他同情他， 却又无能为力。他很想知道，那个让欧阳贝贝落泪的刘云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想到这儿，林浩紧锁的双眉渐渐展开了，他摇了摇头，觉得自己有时候竟然会吃那个素未谋面的人的醋，这真有些不可思议。林浩长叹了一口气，心想，只要拿回了袋子，就不会再和欧阳贝贝有丝毫联系了，自己又何必为了一个过客而徒增烦恼呢？林浩收回思绪，静静地掌着方向盘。三菱车停在了罗马假日咖啡屋的对面，林浩打开车门，站在马路边，朝咖啡屋那边看了看，他有些失望。欧阳贝贝还没到，他和他约好，10分钟后在咖啡屋门口见面。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0分钟了，但欧阳贝贝并没有出现。时间又过了5分钟，欧阳贝贝依旧没有出现，这让林浩很苦恼。他拿出手机，打算给欧阳贝贝打过去，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就在这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咖啡屋门口，一袭白衣装束的欧阳贝贝从车里走了出来，站在咖啡屋的招牌下，左右张望。林浩站在原地，远远地盯着欧阳贝贝。马路上车来车往，但林浩的视线总能聚焦在欧阳贝贝身上，他的怒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林浩凝了凝神，悄无声息地跨过马路，走到了咖啡屋的门口，轻拍了一下欧阳贝贝的肩膀，微笑着说道，哼，欧阳大小姐，你来晚了。欧阳贝贝转过身来，斜着脑袋打量了一会儿林浩，朝他吐了吐舌头，怒气冲冲地说，你才来晚了，我比你先到咖啡屋门口。欧阳贝贝说完停了一下，又蹙着眉头不满地嘟囔道，真是个不守时的家伙，为我早到了，我一直在马路对面。林浩，欧阳贝贝，这对青年男女会有什么交集吗？请您关注下一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强，欢迎您继续收听。 留学归国的青年学子林浩，作为市委引进的特殊人才，回到池水市。然而，就在他回国前夕，他的哥哥林威卷入一场特大走私案，在监狱畏罪自杀。市长田家良安排林浩进入检察院，授权他作为特别调查员，重新调查他哥哥的走私案。一场权力斗争大戏就此展开，敬请收听《特别调查》，作者毕勇，第23集。 我知道啊，我看到你了。 欧阳贝贝忽然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很诡异。他撅着小嘴说：“ 你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 林浩被他说得面红耳赤，他不明白欧阳贝贝指的是刚才还是现在，但是不管怎样，他都一直在盯着欧阳贝贝。 好了好了，逗你玩的。 欧阳贝贝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 其实你可以这样回答我的，若是我没有看你的话，又怎么知道你在看我呢？好了，我们算扯平了。 欧阳贝贝叹了口气，把袋子递给林浩。 你的东西我没偷看过啊。 林浩接过欧阳贝贝手上的袋子，朝他尴尬地笑了笑，然后转身打算离开。 喂，没有礼貌的家伙，谢谢都不说一声吗？ 啊，谢谢你啊。欧阳贝贝嘟着小嘴，啧啧啧地感叹林浩没有礼貌。林浩不失时机地回了一句， 喂，欧阳大小姐，我上次救你，你也没说谢谢吧？ 欧阳贝贝睁大眼睛，皱了一下眉头。 好了，不和你说了，我得回去了。 欧阳贝贝说完，走到了马路边上，等着出租车。林浩和欧阳贝贝并肩站在马路边，都没有再说话。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站着，望着马路上来来去去的车水马龙。过了几分钟，一辆出租车靠了过来，林浩却忽然伸手拉过欧阳贝贝的手臂， 哎，我送你回去吧。 欧阳贝贝侧过身来，斜着脑袋愣愣地盯着林浩。他犹豫了一下，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林浩，我忽然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人。 欧阳贝贝一上车就开口说， 那天晚上我和我哥去墓地的时候，我又特意看了一眼那墓碑上的照片，你们真的。 林浩心头一惊，悔不该呀，和欧阳贝贝走得太近。他拿眼睛瞪了欧阳贝贝一眼，没好气儿吐出两个字，无聊。欧阳贝贝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他扭过头去低低地说了声， 哦，对不起。 林浩偷看了他几眼，想说句什么，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停车，我要下去。 林浩把车停在马路边，望着欧阳贝贝离开的背影，心中满怀歉意啊。他开着车静静地跟在欧阳贝贝身后。过了好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忽然停在了马路边。欧阳贝贝收住脚步，站在原地。年轻的司机下车替欧阳贝贝开了车门。欧阳贝贝朝司机点了一下头，很从容地钻进了轿车。林浩静静地坐在驾驶座上，拿出手机打算给欧阳贝贝发一条道歉的短信。他盯着手机屏幕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啊还是没有发，倒是手机忽然响了。林浩望了一眼，是苏建峰打来的，他赶忙接了起来。夜晚悄无声息地降临了，一辆银色的奔驰轿车缓缓驶进国际社区大门，停在了15号别墅的院子里。田潇从车里走了出来，满面春风。他敲了敲房门，门很快开了，一个裹着浴巾的女人正站在门边，用毛巾擦着他湿漉漉的头发。田潇笑嘻嘻地朝女人打了声招呼，然后在她光洁的脸蛋上亲了几口，才抱住女人朝客厅的沙发走去。女人在田潇怀里发出娇嗔的喘息声。 哎，等等啊，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呢。 女人拿开田潇放在她大腿内侧的手，柔声说道， 有一个重要消息，听吗？ 田潇的手在女人身上来回游走了一会儿，才淡淡地说， 当然。 田香说完，从女人身上爬了起来，搂着女人，轻柔地玩味着女人的玉手。女人腾出一只手来，捡起地上的浴巾，重新搭在了身上。 苏处长、林浩，还有老头子，他们在万华茶楼聊了一个多小时。我猜呀，老头子是想用蓝山别墅的房产资料做文章。 哎呀，玉娇啊，这可是个重要的消息啊，真该好好庆祝一下啊。 田萧兀自站了起来，摘下手上的金戒指和金链子，笑着走到酒橱前，随手拿起一瓶法国干红两个高脚杯，坐到了池玉娇身边。 哎，我也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丰凯被抓了，长风集团的总经理得换人了。 后来不是放了吗？ 哼，人是放了，可他的信誉算是毁了。 天晓笑了起来， 作为商人，最怕的就是这种云里雾里、似有似无的调查，这会让公司丢失很多客户的。 天晓倒了一杯酒，递给了池玉娇。池玉娇接过递来的酒杯，拿那双凤眼瞪了田萧一眼。 你还好意思说啊？明知道调查会让公司丢失客户，你却瞒着人家，忽然就把瑶池夜总会给卖了，真不知道你的心是什么做的，你心中到底有没有我呀？ 哎呦，天地良心，我只有对你才是真心的。 田萧举起酒杯，和池玉娇碰了一下，客厅中回荡着玻璃碰撞时发出的清脆声音。 你这句话，恐怕对很多女人都说过吧？ 池玉娇仰头，喝光了杯中的酒，带着一种自嘲的口吻说道： 哎呀，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啊，根本就不如韩总，不过我也不怪你，你是做大事的人，可是你以后请事先告诉我一声，让我好有个准备。 池玉娇说完，把头扭向一边，低声啜泣。天晓放下酒杯，抱住了池玉娇，温柔地说道： 哎呀呀呀，好了，玉娇，是我的错，以后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我当时呢，本来想告诉你的，但细细一想，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反而会更好。 今天真的把我吓坏了。 池玉娇依偎在田萧怀里抽泣了一会儿，才推开田萧站了起来，问道： 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玉娇啊，要是谁娶了你，真是好福气。 反正你不会娶我。 池玉娇的声音很低，但田萧听得很清楚。他叹了口气，朝池玉娇尴尬地笑了笑： 我不是不娶你，是不敢娶你啊。 池玉娇的脸一下子红了，她低头不语，连连叹了几口气，才坐到了沙发的另一边。过了好一会儿，天萧才说道： 你恨我吗？ 池玉娇摇了摇头，朝天萧勉强地笑了笑： 啊，呵呵，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玉娇啊，谢谢你。 唯有在池玉娇面前，天萧才表现得像个绅士， 若是平时，他不过是个趾高气扬的暴发户而已。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池玉娇才说， 如果老头子知道那些照片是你弄出去的，他一定会伤心的。刘主任毕竟跟随了他30多年呢。 在商言商，田萧摇了摇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我已经算对得起他了，若是我直接寄给田大小姐，她看了指不定要闹到哪儿去呢，说不定照片就直接上了她的节目了。如果真闹得他们父女不和，那才是罪过。现在不过就损失了一个刘保国，而池水市依旧是我田家的天下。 天霄，可是瑶池夜总会， 哎，玉娇，长风集团要是倒了，我送你10个瑶池夜总会。 田霄叹了口气，又补上了一句， 如果你愿意，池天化工集团下属的娱乐业我全部给你，让你独立经营啊。 池玉娇没有正面回答，倒是问了田霄一个问题， 这一次真的可以搬到长风集团吗？ 田霄犹豫，就算不倒也应该受到很大影响。你想，要是陆红那个老头被弄下课了，他欧阳长风也算到头了，我也不用再低三下气的去要什么政府订单了。还有他的房地产、娱乐业以及那些制造业，我要把他们统统吃掉。 田霄喝光杯中的酒，叹了一口气，不满地说道， 哎，这些呀都应该怪老头子，他要是直接给市委和农业部门施压，那些政府订单就全是我的了。 天晓，老头子也有老头子的难处， 陆红是一把手，不易撕破脸皮，而且一个市一家独大，上面肯定。 好了，我会小心的。 田一霄有些不满，他站了起来，坐到池玉娇身边，抱过了她，嘴唇开始往池玉娇耳根上凑。 玉娇啊，在池水没人能拿我怎么样。 可是简书记还是在查瑶池夜总会， 这些要怪只怪老头子不够强硬，说什么要徐缓图纸，我看他根本就没把池田集团放在心上。 田霄脸上露出了一丝难过的神情，但这种难过一闪而过。 啊，对了，简大伟没为难你吧？ 没有，他只带人查了一楼，不过看样子他是不会放弃的。 池玉娇停了停，如果他每天这么查一次，那边的生意真的没法做了。 我会帮你的。 不用了， 池玉娇淡淡地说完，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他看了看墙上的钟表，低声说道， 老头子待会儿要过来，你先走吧。 田霄咬了咬牙，默然地点点头。田霄刚走出两步，池玉娇就从背后抱住了他。他把脸紧贴着田霄的后背，柔声说着， 田霄，我爱你。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池玉娇放开了田霄，问他， 曾岩是你派人杀的吗？ 田霄没有回答， 快步走出了房门。池玉娇伫立在客厅中央，望着白色的吊灯发呆，耳边传来了汽车启动的声音。他走到落地窗前，轻靠在玻璃上，遥望着渐行渐远的银色轿车，最后轿车消失在了夜色中。第二天清晨，林浩忽然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他翻身坐了起来，随手用被单揉了揉眼睛，他用左手轻拍了一下额头，觉得脑袋有些隐隐作痛。他扯开被子打算下床，忽然间他意识到自己上半身是裸露的，而下半身依旧穿着昨天的西裤。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门铃没再响了。他随手拿过枕边的闹铃，才6点多，离上班时间还早，又加之脑袋实在有些痛，他便又躺了下去。昨晚的记忆也迅速在脑海中复苏蔓延开来。昨晚从左岸咖啡一出来，他就接到了姚明权的电话。姚明权要他去池水市第一看守所和他会合，林浩当然很乐意，他便欣欣然地去了。路过萧寒生那间独立牢房的时候，他竟变得莫名的激动起来。他走到门口，透过小门，很好奇地望了萧寒生一眼。萧寒生似乎注意到了他，也抬起头来望他，林浩赶紧移开目光，匆匆离开了。这一眼让他看到了希望。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觉得为哥哥雪渊是迟早的事，因为他已经答应田家梁市长要将自己手里所有关于蓝山别墅的房产资料交给省委萧副书记。林浩呆坐在姚明权身边，心里想的全是关于萧寒生和蓝山别墅房产资料的事情。姚明权也没察觉到林浩的心不在焉，他象征性的问了会儿话，见深挖不出什么，就带着林浩离开了。姚明权打算直接把林浩送回住处，但林浩说太早，回去也是无聊。两人又驱车去了一家烧烤店吃韩式烧烤，两人边吃边聊那些政治上的事情，不过更多的时候是姚明权在追忆那些在反贪局时的峥嵘岁月，而林浩不过是个听众而已。姚明权因为要开车回家，所以不敢多喝，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两人便结账出了烧烤店。林浩总觉得意犹未尽，就劝姚明权先回去了。他一个人在街市上闲逛，心情很是愉快，总觉内心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意。这种快意比制服连大雄时候的快意要猛烈得多。他知道明天萧副书记一到池水，他就可以将手头掌握的证据亲手交给他，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得重视市委书记与蓝山别墅的事情，而且说不定还可以让市委书记。林浩没有往下想，虽然让一个贪官下课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他还不至于幼稚到相信仅凭自己手头的资料就可以让市委书记下台。不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5天。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周瑜为讨还荆襄，设下了一条美人计。他给孙权写一封书信，让孙权打发人到荆州来给刘备说亲，孙权就把吕范派来了。开始刘备这么一听，什么江东又来人了，闹得他好紧张啊。江东来人没新鲜事儿，准是来找我们要地方来了。本来刘备就烦着呢，糜夫人死在万马军中，死得长坂坡了，甘夫人心丧，刘备这心里能痛快吗？一听说江东又来了，这不是给谁添腻吗？这不是，幸亏诸葛亮啊预先告诉刘备，您别那么紧张，江东来人不一定都是为了荆州，即便就是来讨还荆州的也没什么了不得，鲁肃不是来过2次了吗？他也没把这地方要了去呀。您先看看这吕范怎么说吧，他有来言咱有去语，然后您把他安排到管驿，我自有办法。哎，刘备啊心里有这底数了，还踏实点儿。等一见吕范，坐下来一谈，感情吕范是奉命前来说亲。刘备一听，什么？哦，孙权打算把他的妹妹许配给我？哎呦，这是哪儿有的事啊。呵呵，刘备啊一听就听出来了，这明明是一计，甭问，周瑜是想跟我们要荆襄，他要不回去急了，设下一条美人计把我诓到江东，然后把我往那儿一扣作为人质，回过头来跟我们要地方，把这地方给了他，他也得把我杀了，不给他也是把我杀了啊，这亲事万万不能应啊。哎呀，这可不行，吕范先生，甘夫人心丧，这么多年的夫妻，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呀，怎么能够马上就提及婚事呢？再说，刘备的话还没说完，影屏后一转身，诸葛亮出来了。子恒先生，你好啊，方才处置点军务，未能去迎接子恒啊，岂敢岂敢，孔明先生，我说我没看见您呢，您快请坐。刘备一看诸葛亮出场了，心里踏实了，心说还用我说吗？啊，方才吕范这些话我们诸葛军士全听见了，我都看出来了，这次吕范前来提亲，其中必有诡诈，甭问，我们先生是一口拒绝呀，绝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诸葛亮坐在这儿看了看吕范，子恒，你到我荆州来有何贵干呢？吕范又把来意说了一遍。哦，诸葛亮这么一听非常高兴啊，子恒，你这个亲事提得好啊，啊，我要给我家主公道喜，请你回去也要给孙将军贺喜，正像子恒你说的，如果孙刘两家结亲之后，那曹操再也不敢正视荆襄与江东了，我们这两地确实没有什么忧患了，这是个好事。您先请回管驿歇息歇息，我给我家主公啊安排安排。吕范一听，多谢孔明先生成全此美事。说完了，诸葛亮把吕范送走了。刘备坐在那会儿大瞪两个眼睛看着诸葛亮，心说怎么回事，我听您这意思好像您很欢迎这门亲事啊。等把吕范送走了，刘备这才问呢，先生，吕范来意您没看出来吗？诸葛亮一听，看出什么来？哎呀，先生， 这里边有鬼呀、啊！这一定是周瑜为讨还荆襄才设下此计呀、啊，这是在诓哄我们，他是为要荆襄，这门亲事应不得。 哎， 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的不对，这本来是一桩好事啊，好事。哎呀，先生，这好什么呀？别人不知道，您还没听说过呀。那郡主孙尚香秉性孤傲，她习武爱练，据说是胯下马，掌中刀，能杀惯战，颇有男子之风。而且人家说了，非天下奇男子不嫁，非人中之龙不许呀。我能配得上人家孙尚香吗？甭说别的，就这年龄就不行啊。孙尚香郡主啊，那是妙龄少女，才二十几岁。您再看看我，说着刘备用手一推胡须，我都五十了。诸葛亮笑了，嗨，主公，您提年龄干什么呀？再说咱们也没去找人家去，是人家孙权将军主动前来说亲，这真是一桩好事啊。再说年龄差异根本算不得什么呀。您没听人常说吗？男方大几岁呀、啊，知道疼人呐。嗨，先生，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门亲事啊，应不得。 主公怎么应不得呢？ 哎呀，先生，这不是明摆着吗？这是一计呀、啊。如果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我性命难保，荆襄啊，也得让人家江东给夺了去。诸葛亮一听，没有那么严重吧？我想啊，这门亲事要应下之后，不单您娶过来郡主孙尚香，我荆襄不是吗？也巍然不动。 啊，能有这事吗？ 我说先生，咱可千万别应，您甭管，我自有安排。第二天呢，诸葛亮设宴款待吕范先生，这个按俗话说叫谢谢老红梅呀、啊，人家来提媒来了吗？酒席宴前气氛相当融洽，饮酒当中，吕范先生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就是说我家郡主自幼娇生惯养，主公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因为呀、啊，我们老国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不肯远嫁。那么要想这门亲事成就呢，就得请皇叔啊到江东去就亲。刘备一听，怎么样，来了不是？准是这手。刘备看着诸葛亮，冲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先生千万别答应，江东我根本不能去，这亲事啊咱也不能应。诸葛亮一点头，刘备以为诸葛亮明白了，不劳子恒多说呀，那郡主孙尚香乃是国太掌上明珠，怎能远嫁他乡呢？就是孙将军不提，我家皇叔也得登门去就亲呐。我们现在就要派一个人到江东去面见孙将军，亲事定下来之后，我家主公立即到江东是登门就亲，好吗？诸葛亮倒痛快，他答应了。刘备脸都红了，可不是喝酒喝的，他急的。刘备本想说两句，没工夫了。这时候诸葛亮吩咐把礼品拿过来，干嘛呀？谢媒人呢？和吕范这高兴啊，要不怎么说是桩美差呢？到这儿是吃得好喝得好招待得好，感情还有重金酬谢。饮完酒之后，诸葛亮把吕范送回馆驿。南方这边要派谁去做媒呢？派孙乾。孙乾跟着吕范到江东，见到了这位众谋将军。孙权说得很清楚，我之所以要把我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就是为了孙刘两家成婚之后，那么是永远聚曹啊，也是为了国家大计。孙乾呢，按着诸葛亮嘱咐的，一都答应，辞别了孙权， 回到了荆州，见着刘备、诸葛亮，背数前番，把自己到江东孙权怎么说的说了一遍。哦，刘备一看，合着这事儿就这么地了，这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啊？军师，这亲事咱们真答应了？那可不真答应了吗？诸葛亮一想，这怎么能开玩笑？哎呀呀，先生啊，你真让我去江东救亲，那是当然的。主公，您是宅急前往啊，就是挑选个好日子，您就去吧。哎呦，刘备可真有点紧张了。难道说诸葛军师是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么大的大事，先生怎么能开玩笑呢？真像先生说的那样，我不但娶了郡主孙尚香，还保得荆襄九郡平安无事。哎呀，哪能有这个事儿啊？从这天起，刘备这心就低了起来了。他也不知道诸葛亮怎么安排的，诸葛先生安排的还真周到。文派孙乾，武派赵云呢，跟着刘备到江东就亲。诸葛军是亲自从各个营寨挑选了500名精兵小校，可称得起是精兵。站在那儿，那个头都一边高，看样子那岁数啊，上下都差不了一两个月。又挑选了10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老军，鞍前马后啊，伺候着方便。诸葛亮亲手写了3个锦囊妙计，把赵云叫到跟前，把这3个锦囊交给赵云，告诉他一道难徐，先打开第一个看一看。到了年关的时候，打开第二个，第三个不要轻易动，不到事情万分紧急、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拆开第3个锦囊。赵云一一记下，他把这3个锦囊是贴身放好。明天是黄道吉日，就要送主公过江了。荆州的军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无不欢欣巧悦，谁都高兴，只有刘备一个人有点发愁。这两天饭都吃不好了，吃不好也不行，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他是非去不可。第二天一早，诸葛亮带领着文武把刘备给送到江边呢，还一再嘱咐呢，主公到了南徐之后可要多多保重啊。嘿，刘备心说，好啊，诸葛先生，与其那么嘱咐，你别让我去不好吗？我这一去哪儿还回得来呀？这哪是上江东救亲呢，这明明是闯龙潭入虎穴呀。先生别送了，送之公免。哎呦，刘备这闹心呢，你还客气呢，多余了。先生，我走之后，荆襄之事您就多多的操劳吧，不劳主公您嘱咐，您就忘安的去吧。到江东婚事成就之后，我们就等着您和郡主返回荆州，到那时亮与荆襄军民是举城贺喜呀。嘿嘿，刘备一听，盼着吧。他带着赵云和孙乾弃暗登舟，是扬帆飞棹，直奔江东。这船就奔南徐来了。这南徐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镇江。等船刚这么一靠岸，吕范领着好多人前来迎接呀，把刘备给接到了金庭馆驿。这个馆驿就是现在的招待所了。这金庭馆驿呢，那就是高级招待所呗，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国宾馆。来到门前一看，设摆着香案，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从驿官到驿卒啊，是福道相迎。刘备在马上一看，嚯， 这次我到江东来，这气魄可大不一样了。第一次我到三江口去看周瑜，那什么样子呀，刀枪林立呀，所有的军校是怒目横眉。今儿怎么这么客气？看来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当然了，那时候不过是联合聚曹一般来往，现在要做亲了，眼看刘备就要成为江东的骄客了，当然得客气。让在馆驿里面去之后是洗漱完毕，摆下酒宴，哎呦，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招待刘备那是宴翅席呀、啊，招待赵云和孙乾鸭翅席，那些士兵呢都是四个盘子八个碗，烧黄二酒，馒头大米饭随便吃啊，一切全管够。这些军校挺高兴啊，一边喝着吃着一边聊着。我说啊，看来还得跟咱们主公出门。那当然不一样啊，可真是的，这门以后得多出两趟，那感情好了。上了年纪的那老君这么一听，什么多出两趟，行了啊，你们吃着饭呢就少言语两声吧。怎么了？你们知道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主公到江东来救亲来了，这大喜事儿啊！我们说两句怕什么呀？你们懂得什么呀？吃着喝着脚挺美吧？这叫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明着这是来救亲，暗着还不定怎么样呢，说不定就去打起来。你们嚷嚷什么呀？这些年轻军校这么一听乐了。打起来，打起来怕什么呀？咱四将军赵云在这儿呢，在长坂坡前单人突击，杀了个七进七出啊，把曹操百万人马都没放在眼里，砍倒大道齐梁杆，夺槊三条，吓破了曹操的胆。这小小的东吴，行了行了，别吃着喝着讲究人家了啊，少说两句吧。不提这军校怎么议论，再说赵云，赵云擦完了脸刚要吃饭，哎，四将军一撒嘛，孙乾哪儿去了？就在这时连龙一起，孙乾打外边进来了。哎呀，四将军啊，您看看去呀、啊、看什么呀？主公不吃饭呢，我劝了半天他也不言语，坐在那儿光发愣。你说这怎么能行呢？赵云一听，真是的，主公这怎么了？本来是个欢天喜地的事儿，你说吧，上至军士，下至所有的士族，谁不高兴啊？唯独咱们主公，我听说呀，从荆州一动身，他就不高兴，在荆州啊，就吃不好睡不着，到这儿怎么还不吃饭呢？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总不吃饭哪能行啊？我看看去。说着赵云跟孙乾来了，来到上屋，进门一看呢、啊、赵云愣了，怎么了？看刘备那儿吃着呢，呵，自斟自饮，滋儿搂一口酒，是吧嗒一口菜，吃得满香甜呢。哎，这怎么回事啊？赵云看了看孙乾，心说孙先生您说的不对啊。孙乾也愣了，刚才主公坐在这儿看着这桌子酒菜，在那儿捏呆呆发愣，现在我出去这么会儿功夫，怎么吃上了？感情刘备啊想开了，开始自从诸葛亮一迎亲之后，他这心就悬着，这几天是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来到南徐还这样。刚才孙乾在这儿坐着，刘备还发呆呢。孙乾走了之后，刘备一琢磨，我干嘛呀，干脆我吃吧，我就是不吃不喝，周瑜也得把我杀了，现在我吃饱了喝足了，落个饱死鬼倒也不错，爱怎么怎么地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世道万难须放胆呐。那就这么着，这位刘皇叔吃上了。赵云一看这就对了，主公， 您应该多吃多喝呀，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有事儿好办事儿。哎，刘备苦笑一声啊，四弟你说的对啊，来坐这儿，坐这儿干嘛？一块儿吃吧。啊，公佑你也坐这儿。赵云一听摇了摇头，我不坐下。为什么？这个饭菜不是给我们准备的，一路酒席款待一路宾朋，我们那屋有饭，人家这是招待贵客的。说着赵云和孙乾要走，哎，四弟你别走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本来吃不下去，可是我想来想去呀，干脆吃吧，反正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了。你说说咱们这屋里没外人，你说咱们军事安排的这叫什么事啊？这门亲事本来做不成，根本也不能答应。四弟你想一想，人家孙尚香能够许嫁于我吗？一是我年龄这么大，二呢孙尚香这个姑娘我听说非常骄横啊，非天下奇男子大丈夫而不许，非人中之龙不嫁，我哪样够啊？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我看您全够，就拿您这名声说吧，您是名扬四海呀，您就是人中之龙啊。我怎么人中之龙了？您看您是当今的皇叔啊，贵为皇叔，不是人中之龙吗？哦，沾个龙字就行。那当然了，四弟你叫赵子龙，那你替我应这亲得了呗。子龙一听，这哪儿跟哪儿，这是主公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说完了把子龙给扫走了，他回到自己屋里了。你看表面上啊说说笑笑的挺热闹，实际子龙这心情很沉重。来的时候诸葛亮军师一再嘱咐啊，我保着我家主公到江东来救亲，自己就好像肩负着泰山一样，这是多重的个担子呀！主公一旦在这儿有点一差二错，我回去怎么向军师交令啊？他猛地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军师说得清楚，只要到了南徐安顿好了，就让我把那第一个锦囊打开看看，我赶快看看吧。想到这儿，赵云把那锦囊拿出来，那俩呢没敢动。这是赵云，如果要换了张飞呀，别说那俩，那十七个他也敢给你打开看看，要不他心里闷得慌。人家赵云不能，他把这第一个打开了，这么一看，看完了，哎呦，甭提多高兴了，自言自语的，军师神算呐，妙，妙，挑起大指连喊俩妙。旁边站着的老君一听，四将军，啊，这不是妙，这是管义。喊什么呀？子龙晚上又陪着刘备说了会子话，刘备饭也吃完了，那愁劲儿又上来了。我说四弟呀，啊，这事儿真不行。哎呀，主公啊，您怎么又磨叨起这事儿来了？不是我磨叨，你看看我这个样子。说着，刘备把手这么一伸，推起胡须来，我都什么岁数？这根本就跟人家孙尚香郡主不般配。哎，主公您甭担这个心，您呢明儿好好收拾收拾。常言说得好，人是衣帽马是鞍呢。我记得从荆州出发来的时候让您换换衣裳，您就是不换，在荆州什么样到这儿还什么样，那哪行啊，远逛衣裳近逛人呢。明儿您把衣服一换就不这样了，冷眼一看您也就是四十来岁，我再给您找个理发师。汉朝那时候有理发师吗？也有啊。那理发师当然他没有那电推子，但是那胡须呀、发髻呀也得修理呀，不能让他那么随便长啊。您要是收拾收拾啊，也就三十多岁吧。随后您精神再一好啊，也就是二十多岁。行行了行了。刘备一听啊，子龙你赶快睡觉去吧，你再说一会儿快把我说没了。 子龙也笑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刘备在这屋里收拾，刚刚洗漱完毕，就听这馆驿门前是一阵大乱，是人声鼎沸。刘备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东吴派人马来包围馆驿来了，不能啊，那外边怎么这么乱呢？我得出去看看。他赶忙出来了，来到馆驿门前这么一看，刘备愣了，怎么了？哎呦，这怎么了？他只见赵云呢，把那500军校给带出来了。这500虎贲军呢，一个个虎磕叩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哟，个个身上背着鬼头大刀，那个刀宽背后刃飞薄，刀背后有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避人之寒呢。刀肚上一个大个的鬼脑袋，鬼咧着嘴，嘴里叼着拧麻花，两边坠着赤金环子，抬背膀，嘎当下子低背膀，咯噔下子，红绸子在刀把上拴着，随风飘摆，扑噜噜噜噜噜，呵，这好看呢。再一听啊，鼓乐喧天。刘备一看，也不知道赵云接哪儿雇了两个鼓乐班子来，哎呦，连吹带擂呀。赵云事先呢和这些鼓乐班子人都商量好了，你们呢给我好好的吹，什么曲儿好听吹什么，吹的那声越大越好，听得越远越好。这两套班子站在这是对着吹呀，你说这能不热闹吗？而且从荆州还带来了七劳之礼呢。什么是七劳之礼呀？就是牛、羊、猪，搁的一块100多头啊！哎呦，那牛哞哞直叫唤，羊咩咩直喊，猪也跟着直哼哼。你看这通乱。刘备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赵云微微一笑：“主公，您准备的怎么样了？”你看我这不是把衣服都换完了吗？太好了，果然主公您变样了，可比昨儿个年轻多了。赵云说着一招手来呀，给主公备马。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刘备一看，四弟，咱们这是要干什么呀？我陪着您去拜客。上哪儿啊？凤凰寨。刘备哪知道赵云呢，这是按着诸葛亮军师的妙计而行，到凤凰寨致拜乔玄。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夺下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 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 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以上为广告时间。 他是身兼重担的多情少爷， 云伟，我此生只爱你一个。 他是命运多舛的痴情之女， 我就是个做仆人的料。 一个家族，五代子孙，横跨一个世纪的历史，从军阀混战到日军入侵，从文化革命再到改革开放，上氏家族该如何守护祖业？在这风云变幻的乱世，又将谁主沉浮？请收听小说剧《第二十幕》，作者周大新， 第二十三集。他想起当初在伏牛山葛条凹与官府作对时，有次萧四抢来两个民女遭他斥骂的事儿，脸禁不住烧得厉害。但是萧四仍像往常那样跟他说话，并不露一点揶揄神色，他的心这才渐渐的有些平静。不过在家里一看见草荣，他的心就又砰砰跳了，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他内心里禁不住开始自责，他这样做如何对得起跟他患难与共的草荣呢？自责归自责，可只要一想起那个销魂的夜晚，温宝就又变得有些魂不守舍了。那是怎样癫狂的一个夜晚呢？那个夜晚把温宝这些年的婚姻生活一下子比得没了颜色。紫燕是一个多么妙不可言的女人呢？那如同水中刚捞上来的鲜藕一样，看上去晃人眼睛，抚上去柔如鳗鱼，贴上去软若无骨。他那咯咯的低笑，喃喃的撒娇，轻声的呼唤，让厉温宝充分体验到了做男人的满足。他那双灵巧如蛇一样游动的手，他那带着香甜气息无所不至的舌尖，那会说话般百依百顺又花样百般的躯体，让他体验到了一种飞入仙宫的快感。只要一想到那个夜晚，他就要禁不住想起草荣那双粗糙的双手，那带了些汗味的身子，那总是被动地等待他去动手的态度，那千篇一律毫无新鲜感的姿势。这种对那个夜晚的回想渐渐变成了对紫燕的思念，而这思念日益增强，以至于压倒了他心中的那股自责。他又产生了要见紫燕的愿望，这愿望初起时，他暗下决心，再见他一次就永远不见了。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决心不过是自己对自己良心的安慰，像一切遇到美女且已越过那道堤坝的男人一样，他已经欲罢不能了。 咱们再去听听那紫燕姑娘的清唱吧。 大哥，清河客栈的那个包间已经以队伍上的名义包下了，我也已经跟金嗓班主说好，这些天只要你去了客栈，就不会安排紫燕演出，你愿意让她唱什么只管点就是。大哥放心去，一切都已经妥帖了，草荣嫂子不会知道的，外人更不会知晓。 辛苦了， 自家兄弟客气什么。 自此之后，厉温宝军务政务之余的绝大部分时间便都是在清河客栈紫燕身边度过的。这种偷养外室的生活虽然美妙，但钱财上的开支却暗暗让厉温宝感受到了压力。房费倒是不必付了，萧四已用队伍上的公款付过，单就紫燕的吃穿用就让他难以应付。这紫燕极能花钱，穿衣服吃饭都非常讲究，有时一顿夜宵就花两个银元，这种开销远不是厉温宝赴镇守使那点月供能支得起的。 而且平常家里的一点积蓄都掌握在草荣手里，他自然不敢要。没办法，他先是在成衣店和客栈里欠账，可欠的太多了，也不免心焦。就在利温堡为了银钱交心的时候，民国四年的春节到了。每到春节前，各县知事都要派人给镇守使、副镇守使送点礼来，这礼物当中有当地的土特产品，也有银钱。因为利温堡深深厌恶官府中贿赂风气，过去每到节前都要给萧四和手下人交代，各县送来的礼物一律不收，个别的硬要放下便分配到各营充作公用。今年最先送来礼物的是内乡县，礼数中有一麻袋大米、30斤红枣、半盘猪肉和4封银元。随从们不敢擅自收礼，接过礼单后赶紧给利温堡请示怎么办。李文宝接过礼单后，没有像往年那样喝令拿走，而是默默地看了一会儿，叹口气，叫他们放下，并让他们警告各县下不为例。有了这4封银元，李文宝轻松地把各处的欠账还了，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春暖花开的一个晚上，李文宝和紫燕在床上正玩到兴处，紫燕又娇声地提出想买一辆马车，好在心情烦闷时坐车到外面走走。李文宝当时满口答应，可是第二天一想，买一辆马车的花费可不是个小数啊，又发起愁来。 哎，现在春节早已过了，上哪儿弄钱去？进来。 力哥，紫燕姑娘走了。 嗯， 来，老大，这是我吩咐老板给你熬的补品。你不是说最近小腿发酸吗？我寻思着你得吃点啥补补才行。哎，老大，我看你这神色，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呀？ 哎呀，紫燕跟我说，她想要辆马车，可是我这手里头又拿不出钱。四弟，你主意多，你说这可咋办才好？ 力哥。弟弟倒是有一个办法，只是不知道大哥是否同意呀？ 啥办法？ 这个月的冰饷不是还没发吗？咱一人略扣一点，就说是政府困难，请大家体恤，我想不会有人明白的。 这，这克扣冰饷是过去我三令五申要禁绝的，属下的一个营长因为克扣了一点冰饷，还差一点让我给枪毙了，我怎么能……哎，不过这眼下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了。记住，就这一回，以后永远不能再干。 好嘞， 就这一回。 草荣尽管做了副镇守使太太，可一切习惯仍是过去的，穿衣不讲究样式，只要穿上不冷就行了，有些衣服破了舍不得扔，缝缝补补照样穿。他还是没有穿袜子的习惯，只要天不凉，总是一双大脚光着穿布鞋，有时有了急事儿，光着脚或者踏着鞋就走到院子里。早上起了床也并不像别的官太太那样擦胭脂抹粉的梳妆半天，只是撩几把清水往脸上一抹，梳梳头发就完了。吃饭也很少让炒七碟蒸八碗，只是包一根生葱和几瓣蒜拿起来就吃。偶尔出门上街也不坐马车，一个人沿街就匆匆走了。如今他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做，女儿大了，而且有家庭教师管着，家务事儿都由仆人办了，但是他闲不住，总要找点事儿做，不是去厨房帮忙洗菜，就是去门前那片空地挖土平齐，说要种点麦子。碰见仆人中有拆洗被子的，他也拿上针线跟着忙活。他不会看书，不爱看戏，也不会玩麻将，和其他的官太太们很少来往。利温堡整天在外面忙，他又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这便让他有时感觉有些苦闷。每逢苦闷的时候，他就去找活做，实在没活做了，他就打扫院子和屋子， 有时甚至帮仆人去照看他们的孩子。对于这种过于闲适孤独的生活，他真有些过不惯。在一人独坐时，他常常会想起在卧龙岗西洛峡村同温宝刚结婚时所过的那些日子。那时候生性爽朗直率的他，和邻居妇女们在一起高声的嬉笑欢闹的情景，多么值得留恋呢？对于丈夫温宝在外面养女人的事情，草荣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一向晓得丈夫在男女之事上正经，从不对他在这方面起疑心。卫兵和下人们虽有人听说，但谁也不敢在草荣面前提起。不过作为妻子，她还是有些感觉的。感觉之一是平日丈夫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常常半夜才回来，有时干脆整夜不归；二是丈夫很少再和她做那种事儿。正值盛年的草荣在这方面当然也有要求，可生性爽朗喜欢直来直去的她，偏偏在这事儿上羞于出口，总是等待丈夫提出要求。有几回丈夫半夜回来，她饥渴的身子满怀希望地等待丈夫伸过手来，未料她倒头就呼呼睡了，使她非常沮丧。遗憾的是，草荣对感觉到的东西并未做什么分析，她那坦直的头脑也一向不善于分析，她只把这些都归因于丈夫公务太忙。她把精力都用到公务上了，哪有心思去想这些事儿呢？她时常在心上这样替丈夫解释。六月的一个凌晨，鸡刚叫头遍，门房就跑来敲响了草荣的门。还在睡梦中的草荣听到敲门声，赶紧起身去开门。 这么早有啥事儿啊？ 夫人，这是镇守使吴大人府上派来送过来的一封急信呢，说是用大理石为袁世凯大总统登基做皇帝赶制的第一批进献礼品，已于昨夜午时完工，今晨红日东升时辰就要起运了。起运前要举行一个仪式，请厉大人参加，请您务必要在天亮之前交给大人。 哎呀，他昨晚还没回来呢，我也不知道他上哪个营去了。 夫人，要不您问问侍卫班的人，他们应该知道在哪儿。 哎，好。哎，你先叫人准备好马车。 好， 快醒醒。 夫人， 温宝昨晚上宿在哪座营里呀？我有急信要给他。 这我们也不太清楚。 哎呀，快给我想想清楚，否则误了公事，小心你们的脑袋。 大人住在清河客栈。 住客栈干啥？再说和清河客栈离家又不太远，有去客栈的时间回家住多好。罢了罢了，不想那么多了，先把信送到才是要紧的。 夫人，马车备好了。 好，去清河客栈。 夫人，我来送信给大人吧。 你这睡得迷迷糊糊的，我怕你把急事儿给误了，我去就行了，你回去睡吧。 哎呀，这下可坏了。 马车飞奔到清河客栈门口，天还没亮，大门未开。不过守门人听说是找厉温宝有公事，不敢迟延，急忙打开了门，并告诉了厉温宝住的那座房子。草荣大步咚咚地走到那房子门口，看见一个随从正坐在门口打盹，他没有理会，径直敲门。敲门声惊醒了门口的随从，随从起身想拦，一看是太太，也不敢再开口，紧张地看着一切。 哎呀，谁呀？啥事儿？ 大人，大人，快，急事儿！ 有什么急事儿？草荣，你咋来了？ 你咋还睡到客栈里了？那吴大人派人送来的急信。 啥事儿呀？吵死人了。 哈，你个厉温宝呀，我认你八辈的老祖宗，你非我干出这种事儿，我认你个奶奶呀，你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厉温宝，老娘非得今天跟你拼了不可。 夫人，夫人，你冷静啊。夫人， 你们给我让开。你这个从哪里来的野货，不要脸的贱东西，我先把你这张脸给撕烂了。 哎呦，松开。 太太，太太，您冷静一点，不要打人。姑娘，你先出去吧。 李文宝，你这个断子绝孙的杂种，你这个良心让狗吃了呀！老子当初一个人带着女儿过日子，等你等了十年，那一回为了救你的性命，老子差一点死在静宁村刀下，没想到你今天用这个回报我呀！哎呀，老天爷呀，你该打雷呀，打雷呀！用雷打死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吧！ 你们赶紧想办法把太太架到马车上拉回府里，不论她怎样哭骂踢打，你们都不准弄伤她。 是，夫人。咱 李文宝，你别想走！你个没良心的，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哎呀，这场灾祸恐怕得靠萧四儿来帮忙平息了。 草荣被拉回到丽府，还一直没有停止哭骂，过度的气恨攻心甚至使他吐了两口血，耿直暴烈的草荣一颗心全被恨磨碎。他虽然不识字，但是一直把夫妻间的忠诚看作天经地义永不可改变的事情，所以如今丈夫的背叛带来的打击就显得格外沉重。他就是在梦里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平时很少照镜子，偶尔照时也能发现自己脸上有那些细细的皱纹，看到那些皱纹他不但没有不快，反而有些自豪。他常在心里想，有这些皱纹是为了温宝和女儿操心惹来的，他们父女看见他的这些皱纹就会知道他的劳苦，这是他辛劳的标志，这些皱纹会得到报答的。可现在丈夫竟然用这个来回报他。 夫人，喝点水吧。 哎，嫂子，嫂子，别动怒。云伟，去。 嗯。 嫂子，你先息息怒，听我跟你讲讲道理。咱俩要是道理讲不通了，你再骂大哥、撕大哥，你说行吗？ 啥道理？你说他李文宝做这事儿还有道理？ 哎，您心平气和听我说嘛。您说这大哥如今是不是一个官嘛？ 咋不是，副镇守使吗？ 对呀，他既然是个官，那他做事儿应不应该像个官？ 我没有说不让他做事儿像个官。 好好好，既然嫂子承认这个就行。那你看看从上到下那些官，有哪个官不是三妻四妾，不是几个老婆的？ 哈，所以他李文宝也就跟着学。 哎，这不跟着学不行呀。你要不养一哥两个侧室，不接一个两个小老婆，官场里的那些人就看不起你，就说那小子不是当官的料，根本就没能耐，要不就骂你假正经、假道学，想立牌坊，就一起来挤兑你，想法子把你这个行为出格者弄倒。这就像大家同桌喝酒，人人都喝，唯有你一个人就是呆坐着不举杯，这势必弄得满桌人不高兴，人家恨不能你滚了才好呢。哎，嫂子，你要是不想让他当官了，你就跟他闹，就不准他养女人。你要是想让他当官， 就是，我不是这才养一个吗？ 放屁！你们俩说这话全是放屁，关你娘的狗道理！老子就是不想让他当官，你们这些王八蛋算什么官？狗官，狗官！ 嫂子， 一连两天，李文宝都没敢进门，失去了骂的对象，草荣没法骂。但心里的气恨仍没有消失，而且越是回忆自己带着女儿在晋府做女佣的那段苦日子，这气恨越是聚得多。他越想越气，气着气着就气起自己来了。 草荣啊草荣，你当时救他的命干啥呀？让他死了不是更好？你为啥还要苦苦的等他？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再找个男人过日子？就是呀，那时我为什么不找男人，偏要为他护着身子？你护你的身子有啥用呀？去你娘的，老子从今以后再也不为水守贞洁了。你列文宝敢找女人，老子为啥不敢找男人？找，老子明日就找，老子今日就找，老子这会儿就找。你来。 有事儿啊太太。 跟我走。 你们厉大人在外边跟别的女人睡，太太我今天就跟你睡了，俺和他一对一了。 太太夫人，饶我一命吧，厉大人知道了会杀了我的，天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滚 和卓远的判断一样，在美国旧金山万国商品赛会上，上吉利丝织厂参赛的四种产品都没有获奖，整个南洋参赛的产品中获奖的只有一项土产邓州的烟叶，但参赛本身已经给上吉利丝织厂的生产带来了巨大影响，买主的大量增加使尚达志手中的钱迅速变多，有了钱达志又很快购买了八台机动织机，在西侧邻居家买了六间房子，又增雇了工人，使丝织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远近州县上吉利丝织厂的声望越来越高。就在上家人喜上眉梢的日子里，一位举止儒雅、头发半白的中年男子在一个上午走进了上家院。 请问上老板在吗？ 啊，我就是。您是？ 哦，我是开封一所学校的老师，专门研究古代的神秘文字，听说这上家院里有一块石头上刻了无法辨识的图案，我怀疑这些图案和原始文字有联系，所以特地跑来看看。 哎，好好，请跟我来。 哎， 就是这个石头。 中国现在已知的有五种神秘文字，一叫红岩天书，刻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人居住的晒甲山悬崖岩壁上，有数十个符号，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呈铁灰色。二叫巴蜀符号，发现于从四川出土的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上。三叫东巴文字，发现于云南纳西族人居住的地方。四叫佝偻碑文字，存于衡山，刻在石碑上，似篆非篆。五叫仙居蝌蚪文，刻凿在浙江仙居县淡竹附近一个高达百余米的高山陡壁上。你们这块石头上刻的图案和红岩天书的个别符号有些近似，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它有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表达的是当年人对世事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互相交织有联系的，人们扯动一个地方，另外的一些地方就能感觉到。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三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这一刻，我们初试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整体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计时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